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嗰啲，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最新咧喺纽约联合国总部啊举行嘅庆祝联合国成立80周年嘅大会咧，就中国总理李强咧就代咗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嘅习近平咧出席，并且发表咧系重要讲话啦。此举咧就令人咧出边揣测话咁重要啊嘅曝光嘅机会，你又话咧系为人类治理咧係指明方向，咁點解你唔今次啊係對聯合國100多個國家安理會嘅會員國咧當眾啊係指明方向咧？點解你要揾一個最弱勢啊嘅總理李強啊出嚟講嘢咧？咁另外啊呢個中聯部啊嗰個部長嗰個劉建超咧正式咧就幾乎可以確認咧係冇咗影噶啦，即係失勢噶啦，就即係有事噶啦。呢个刘建超咧系一度旧年年底就被传啊热门系接任王毅做外交部长。咁咧讲下讲下出咗嚟咧，佢亦都曾经以外交部长嘅身份咧系访问美国，会见当时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咁美国方面咧就以为刘建超咧就接正，点知咧刘建超咧系遭到整缩。今次咧喺11嗰个招待会嗰度咧系冇出席。就应该咧系同埋何卫东其他嘅苗华咧系一齐嘅待遇，咁外交部咧就应该就唔会话佢系贪污腐败嘅，应该喺政治嗰度出咗问题，出咗咩问题咧？相信我估就系对美国嘅态度软弱，亦即系所谓投降主义。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最近当然出面就传到咧。是北京的高层那个斗争非常之犀利，但这些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我相信现在习近平仍然有若干的权力，是吗？那是不是健康有问题呢？这个也是没有一些事实的根据去支持。但是中国总理李强今次在联合国出席大会之后是会见美国的企业高管呢，他讲了一句不寻常的说话。就是中美关系咧，就好似嗌交嘅夫妻关系。嗱，呢个夫妻关系咧，系前中国副总理汪洋啊，喺如果我冇记错，2015年啊访问美国嗰阵时讲嘅。咁而家有种种嘅传言咧，就话汪洋咧系会复出。嗱，呢个咧，我觉得未可咧系确定住。咁结果李强啊，系引述汪洋当日嘅立场咧，嗱，可以讲系非常之敏感嘅。如果咧佢个顶爷老细而家仲有权力咧，我相信李强喺联合国纽约翻去之后，一定会俾某人咧系当面斥责一番。因为咩叫中美关系啊？系夫妻关系啊？呢个系敌我关系咩？点样夫妻啊？如果系夫妻嘅话，中国香港特区嘅外交专员公署啊，就唔会召见伊朱丽啊，系以非常之凌厉嘅口气咧。就嚴厲警告伊朱麗喺香港咧，係要謹言慎行，不准見一啲咧唔應該見嘅人。嗱，呢啲亦都係好高調嘅鷹派啊，戰狼嘅作風。咁所以而家大陸到底發生嘅咩事？佢嗰個原則同方向其實好模糊，至少係對美國係應該強硬備戰啦。你都已經咧航空母艦福建艦咧又落海啦，又改裝嘅呢啲咧。军事的渔船咧就已经准备包围台湾啦，咁呢个时候点会系夫妻呢？美国战争部长海格斯亦都急 call 800个高级将领去训话啦，好明显咧就系备战于亚太地区。喺呢个时候，如果有人讲话美国嘅同中国嘅关系夫妻关系咧，呢个系唔通嘅，系咪？嗱，咁所以咧，凡此种种迹象咧，喺判断咧，大陆而家发生紧咩事？习近平嘅底气从何而来？点解咧？佢喺9月3日之后，喺大阅兵之后咧，系绝对不会放弃权力，因为十几年来咧，喺大陆深度嘅反贪防腐咧，就已经得罪咗好多人。一落嚟咧，可以讲 嗰个下场咧系非常之悲惨，所以咧就冇理由咧系违背呢个常识。但系你咁又唔解释得到咧，点解李强会咁大胆走去美国讲呢啲咁嘅嘢，系嘛？但系而家咧中联部部长咧就另有新人选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先讲有关于啊李强啊嘅讲嘅夫妻关系嘅典故啦。因为呢个典故咧，就应该系2013年咧，汪洋啊去访问美国喺华盛顿出席中美经济对话嘅时候咧嘅临时发挥嚟嘅。咁里边咧，佢提到咧就除咗话中国同美国嘅关系有点像夫妻，佢话生活喺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有吵架有分歧，但系都必须互相增加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一大篇说话咧讲嘅时候咧，正正系习近平掌政咗几个月，啊，邓小平嘅韬光养晦嘅对外政策咧，依然咧就主导嗰个国策。咁所以咧，当时阿汪洋咁样讲，就当然系承接翻啊邓小平嗰种策略啦。但系而家已经过咗十几年啦。咁啊，戰狼外交或者同呢個美國去爭一日之長短咧，已經變成咧而家嘅中國嘅最新嘅方向。所以李強講依番説話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啲奇怪。咁啊，當然啦，唔知道究竟佢翻到去之後會唔會啊叫做俾人啊鄧冬菇或者係即係追究啦。咁但係李強喺聯合國大會上邊嘅表現咧，同埋佢私底下同美國嘅商界啊會面嘅時候咧。嗰、那個態度有點而即係出入喎，因為佢喺聯合國大會嘅上面咧，都係猛烈咁樣去批評咧美國嘅關稅嘅政策。佢影射美國咧就破壞咗80多年来嘅國際秩序，咁啊就話令到人類咧再一次嚟到何去何從嘅十字路口。嗱呢種態度咧就秉承咗一種戰狼式嘅態度啦，但係。佢出席咗之後嘅座談會，即係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嘅座談會嘅時候咧，佢就引用咗夫妻關係依個汪洋嘅典故啦，就講到咧大家仍然好緊密關係啊，諸如此類。嗱咁樣咧就見到其實李強即係似乎啊，佢自己嘅立場咧就喺聯合國大會上邊咧就唔係真正嘅佢，而私底下咧落到台之後咧，佢同美國嘅商界啊。会面的时候先至表达咗自己真正的想法。咁呢度咧，亦都系展现到咧，其实即系成个中国嘅对外政策咧，似乎系唔系好统一嘅现象咯。咁至于刘建超嗰部分咧，佢已经消失咗几个月噶啦。咁而家由刘海星接任呢个中共嘅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嘅部长咧，呢个都唔意外，因为咧佢传闻佢落马嘅消息咧。都唔係短嘅時間，咁啊睇翻劉建超最後嘅活動咧，應該係今年嘅七月訪問新加坡，跟住就出席呢個南非嘅約翰內斯堡嘅運動峰會，咁之後咧亦都幾個月裏邊咧就冇再出現啦。咁傳聞咧佢七月底喺海外翻到去北京之後就被官方帶走問話，佢曾經大熱咧被視為下一任嘅中國外長嘅熱門人選添，陶生。所以而家中國嘅即系政局或者官场内部嘅情况咧，的而且确咧都几混乱啊！ 呢个混乱啊，个责任喺一个人身上啫，因为几十年来从来未试过嘅。啊，无论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当政嘅时候咧，就唔会话国防部长咧就不实时事咧就换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咧就唔见咗两个。另外，外交部长到底系边个做？你当初话刘建超系已经咧？是已经阴点了，点解去了一两次呢，跟住又冇咗影，并且内部喺出面呢传到呢係好耸人听闻，又话间谍啊等等。但而家有个脉络呢係好清楚。刘建超啊、李强啊，甚至喺中共政治局常委里面有几个唔出声耷低头嘅嗰啲呢，你可以确定係对于美国同埋西方係属于啊呢个叫做和美派啊，和美非非啊，即係呢和同美国呢是要讲和，是吗？咩叫非非呢？就叫非战狼，同埋呢是非战争，是一定呢是有班主和派。 之但系咧 A 一号本人就绝对唔系，因为呢啲咧咩中美夫妻关系咧，佢从来未讲过。另外，汪洋啊，如果仲有权力嘅话，同埋系为 A 一号所接受嘅话，佢最新嘅呢一次啊个党大会就每年啊系政治局嘅委员都冇得做，就同李克强两个人咧就一齐踢咗出局，系嘛？咁连同啊喺呢个。共青团的胡春华呢都榜上无名，导致呢是老顶啊胡锦涛呢被强行啊是拉扯出啊这个二十大的会场，是吗？咁嗰一幕呢好明显係非常之严厉嘅权力斗争。你唔好话话俾我听呢，上面嘅高层呢係一片和谐，绝对冇咁嘅事。因为呢胡锦涛俾人咁样拉扯落场呢，喺一个江湖帮规里面呢係犯大忌，係一定要计数嘅。好啦，咁但系而家点解啊？仲未发生一啲出面传嘅所谓呢啲咁嘅重大嘅变局呢？咁我諗呢就係有几个原因。第一就係而家咁嘅经济难摊喺国内，搵边个愿意上去做总书记。第二就係而家同中美关系之间唔人唔鬼，就已经喺 A1 号嘅亲自部署同埋指挥之下进入准战争嘅状态。係咪喺呢个时候，如果你话完全盘否定佢过去十几年来嗰啲乜嘢核心思想嗰啲呢样嗰样嗰啲咁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你点样样向而家大陆嗰十三亿人去解释，当然你唔需要为人民负责嘅。之但系今日嘅大陆人民咧，佢有社交网络，有手提电话，而且各地有好多啲年轻人曾经爆发过一个叫白纸运动，所以咧民间里边啊嗰种种种嘅不满咧，你睇下最近于朦胧嘅案件咧，竟然有人咧去发动网络嘅抗议同埋联署，要求公布呢个真相啊。于朦胧嗰度咧，佢都冚唔住。所以咧，而家你话要出现一个暴君，好似毛泽东咁样咧，嗰阵时系统摄全国咧，我认为不可能。之但系习近平佢又有好大嘅底，所谓嘅底气，呢个系咩底气咧？咁啊，正如呢个喺美国嘅晶片大亨黄仁勋咧，就最近咧系好含蓄咁样咧反驳 Donald Trump， 佢话你唔好睇小中国嘅晶片成就，系嘛？你唔好以为咧中国嘅晶片高科技落后过美国好多。佢话中国嘅晶片只系落后美国两纳米咋，佢哋喺好方多方面嘅应用咧都好成熟嘅。嗱，此举咧咁样讲咧，系证实咗我哋喺两个月前，我哋话中国咧个晶片唔需要好似美国一样咁先进嘅，佢唔需要做到咧四纳米啊、两纳米嘅咁样嘅。佢只要落后美国两纳米三纳米，即係话佢任何高科技只有美国嘅七成，佢就已经可以呢喺重大嘅领域嗰时呢用个低廉嘅成本呢，而且抢先呢係生产好多嘅产品呢，係可以赢美国同埋呢係抢占美国嘅市场。即係你而家啲人工智能做嘅嗰啲机械人，我哋讲过啦。呢啲机械人咧，中国咧系可以抢先推出一批，你唔好理咧，而家头嗰批咧出嚟行两步咧就会累低，或者咧佢试图喺度模仿咧踢足球，之但系跑几步咧又会咧跌波咧系四脚朝天引来嘲笑，但系佢有七成嘅功力已经够啦，佢可以逐步改良，系嘛？所以黄仁勋咧系知道中国里边呢个实力嘅。加上咧，系华为咧系积极推进 AI 嘅晶片生产，计划喺2026年咧大幅度扩充产量，挑战啊辉达嗰个市场主导嘅地位。中国政府咧有国家机器啊，不惜公本嘅全力支持，加速推动咧 AI 晶片嘅本土化率，系嘛？反映市场对于中国生产嘅晶片需求嘅快速增长同埋政策嘅支持。其实呢佢个技术呢就算慢慢进步，但个产能呢系扩充，政策呢扶持，同埋第三世界包括佢自己国内市场嘅需求呢系多重利好。中国人呢虽然系差不多先生，但差不多先生求求其其呢佢个要求唔高， 佢都系一个庞大嘅市场。 嗯， 你而家睇下淘宝咧，佢用人工智能咧系做咗好多劲嘢嘅。呢啲咧系美国啊，我唔知道有冇啊，但系咧系就算有咧，都系非常之昂贵咯，系嘛？即系呢一种中国嗰啲淘宝里边咧，佢已经咧系做到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喺屋企咧走嚟走去。是咧，帮老人家咧，打扫呢个家务啦。当然呢啲日本都有，但系中国都有。嗯、日本制造、美国制造，可能咧系维持到咧系十年，保养咧系十年。但系中国嗰个可能用得咧系一年咧就会爆炸。之、嗯、但系一年咧，佢出咗嚟嗰个咧系呢个价格嘅三分一，已经咧造成好大嘅 GDP 嘅增长，同埋咧好庞大嘅生产力。佢有成个第三世界一带一路喺后面支撑住，断断续续、跌跌撞撞、甩甩咳咳啊！佢完全可以咧系顶住啊！我虽然唔系话中国嗰个市场经济啊，嗰个消费力，不过佢顶住个面子，顶住个鸡棚，系咪顶住呢方面嘅生产力？呢、这个令到 A 一号习近平本人啊，佢觉得喺呢个时候我死人都唔能够放弃，因为呢啲一切嘅成就系我创造嘅。你唔好理国内啲经济咧，系好多厂系执笠，好多大学生揾唔到嘢做。但系你睇下我个 AI 新质生产力嗰、那个晶片，虽然系第三流，我已经喺第三世界叫松晒美国嘅长脚，系咪？喺呢方面咧，有黄仁勋去证实嘅。黄仁勋警告啊，如果你美国想维持全球嘅领导地位，应该准许科技产业喺中国啊。同埋全球嘅市场开放竞争，嗱，黄仁勋呢一番说话咧，其实就系为习近平打紧气嘅。如果我系习近平咧，听到黄仁勋咁讲啊，我就觉得喂，呢、这个中华民族嘅伟大复兴近在咫尺噶咯，我就嚟成功啦，系咪啊？喂，呢句说话好犀利噶，我讲到晶片嗰度我赢啊得噶咯。我其他销咩内卷啊、内需啊、出口啊、基建啊、房地产市场烂晒啊，点啫？呢样啊系我千秋万世嘅基业嚟噶嘛，系嘛？咁黄仁勋咧就话：中国拥有庞大嘅工程师同埋技术人才基础，中国人嘅工作文化积极咧而拼劲十足，加上咧中国咧内部竞争为产业注入啦，美国企业啊系冇办法啊。制造的动能，如果你美国企业不参与呢，是你自己蚀底。黄仁勋的言论呢，其实是帮紧中国，亦都为习近平呢壮胆打气。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是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我将黄仁勋的说话印成一沓文件，你们谁不服，砰一声放在地下。为什么你要对自己没有自信？为什么你们中间出现投降派？中美关系就是敌我的关系。我哋而家坚持行万里长征，行埋最后嗰五十里路，我哋就会到延安，同埋我哋就会赢。喺呢个时候，点解你哋而家个个咧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点解你哋觉得中国唔得？点解你觉得我唔得？系咪啊？嗱，呢啲咧系我自己推测啊。所谓嘅政治权力斗争咧，无非系就系呢啲争论。 黄仁勋的而且确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今次呢他的访问就是一个科技投资博客节目里面呢去讲到这个中美晶片的差距。他在盛赞中国的部分呢，我当然是赞成的。这个呢是客观的事实。譬如有关于科技人员的那种努力啊，而且是急起直追啊，而且是大量这些这样晶片的人才啊。但是对于他能够呢可以追到欧美包括台湾的晶片制造技术呢，那部分呢其实我有保留。而且呢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呢都不当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呢而家中国的7纳米晶片的技术呢的而且确是可以呢做到这个良率，即是妥善率呢是比较高。但是如果要做到3纳米，即是好像台积电现在拥有的晶片的能力呢，那这个距离呢不是简单叫做4纳米这样的距离叫做很少。因为在制造晶片的过程里面，每一纳米的推进呢是会花很多的时间的，亦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嗰个良率，即係嗰个妥善率咁高。所以由呢个7纳米推进去到3纳米呢个距离嘅时候呢，用嘅时间段段唔会係三两年之间。呢、这个呢 黄仁勋呢是这个聪明人，就是他利用了这个这样的说法呢，他取悦了很多中国大陆西方不知道啊。啊，对西方的科技不是很清楚的媒体，所以得到中国的媒体大力地报道和吹捧、啊、但是真真正正懂得科技的也都会知道黄仁勋这番说话是取悦着中国，是令到习近平眉开眼笑。你看到他这番言论两边都会、即取悦，一方面取悦习近平，另外一方面就取悦 Donald Trump。 他也都会、对 Donald Trump 擦鞋，也都说呢美国有自信可以面对任何对手，任何人和我们见竞争，我们都可以说尽管放马过来 ，bring it on、啊、所以呢，这个黄仁勋真是马屁王嚟噶，两边咧嘅老细咧都擦足鞋啊 ，Donald Trump 又擦啊，习近平又擦，所以今次嘅访问咧，大赢家就系黄仁勋啦。 咁喺 Donald Trump 听嚟咧，系唔啱听噶喎，系嘛？佢觉得正正系因为咁。我哋要将中国咧系扼杀喺萌芽同埋生长状态喎。你话再放埋其他嗰啲技术俾佢，佢仲得了？而家佢你话争两纳米、三纳米咧，佢已经咧系咁犀利，系嘛？我俾埋佢啊，变咗到评价齐驱啊，美国肯定冇得玩。咁所以而家美中之间嘅角力咧，对于中国有好大嘅劣势，但系对于习近平咧有好大嘅信心，唔可以讲话幻觉啊。有一个信心嘅或者叫信仰啊，系嘛啊？呢个咧，佢自己对于美国啊嗰个社会现实了解几多咧？佢访问美国几多次咧？有冇去过美国嗰啲大城市啊？微软啊，或者嗰啲波音啊，嗰啲工厂嗰度参观咧？嗱，呢同佢历届啊江泽民啊邓小平去访问美国系唔同嘅，嗰啲咧就真系。去到日本咧，都訪問嗰啲機械人工廠，即係鄧小平。1978年翻嚟就話：我睇到真正嘅現代化。所以咧，你對於 A 一號嗰個判斷力同埋對世界嘅認知咧，又唔需要話有100%嘅信心。之但係喺爭兩納米啊呢個現實之下咧，佢認為中國喺呢個時候更加不能夠冇咗佢。所以呢个就是现实啊，到呢分钟为止我对而家大陆啊嗰个形势嘅评估啦。咁当然呢佢任用嘅人士啊嗰个判断呢係非常之差嘅。秦刚呢又弯咗，刘建超又弯咗，呢全部系你嘅人。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个苗华，一个何卫东，点解过得两年变咗反党集团啊，又或者贪污腐败分子呢，係咪你任人啊，係咪嗰、那个眼光是有好大嘅障碍呢，呢啲呢就留返俾中国高层其他嗰啲人去解答。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下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搵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是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在这里说一句，没有一个值这样的钱和值这样的身价。现在就是水退的时候，个个都没有着裤。这个是 Empress， 刚刚筹谋要起的时候，我已经在光明顶那里做了几集。我说你起出来一定是浪费钱，因为没有人会去看。在殖民地时代，这个英国佬是从来没有在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那些什么现代艺术抽象画和中国人是两个世界，是吧？周冲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现在一般人说哇，只是看他后面那20年和雪梨大家一起合作。